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前不久呢，梅兰芳纪念馆出版了梅兰芳唱腔的集锦，就此我们采访了有关人员。你好，听众朋友，今年呢是我国杰出的京剧表演大师梅兰芳先生的诞辰110周年，热烈的举行纪念梅兰芳先生的活动。我们今天呢就向朋友们介绍这次纪念活动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刚刚出版的梅兰芳唱腔集锦。听众朋友，梅兰芳先生啊，是我国的戏曲艺术大师。在半个多世纪的舞台实践当中呢，他继承传统，勇于革新，将我国的戏曲精华集于一身，创造了众多优美而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积累了大量的优秀曲目，那么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风格。应该说呢，他对现代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他在国内外一直呢被誉为是伟大的演员和美的化身。好了，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梅先生演唱的《穆桂英挂帅》。那伴随着这么精彩的唱段呢，我给大家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那么首先一位呢是梅兰芳纪念馆的馆长刘占文先生。刘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 好，那么另外一位呢是梅兰芳的曾孙老，叫这个梅伟。 对， 梅伟你好。 你好。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的社长，出版方的代表王长英先生。王先生你好。 啊，你好，听众好。 好了，那么今天呢我跟听众朋友呢我们一起来谈论一下呢，就是最新你们刚刚出版的梅兰芳唱腔集锦。那对于这次纪念活动呢，我知道呢这个活动非常多，但是在这众多的活动当中的这个梅兰芳唱腔集锦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呢，我想请刘馆长呢先来谈一谈。梅兰芳纪念馆呢，这是大家都特别想了解的。咱们这个纪念馆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大概的情况您先做一个介绍。 好的。梅兰芳纪念馆呢是1983年经中央批准，当时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先生亲自批准的。1986年小平同志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1986年10月22号正式对外开放，到现在为止已经10多年了。 1986年10月22号。 对。 那现在应该说已经是将近20年了。 十八年了。 真是弹指一挥间呐。 对， 已经都这么久了。而且这个纪念馆的这个是由邓小平。 对，小平同志亲自 来提写的， 为纪念馆提写了馆名。 那这十多年呢，应该说现在也是发展了很多。那目前咱们这个梅兰芳纪念馆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现在我们纪念馆的主要功能就是对外开放，宣扬祖国的传统文化，宣扬梅兰芳先生对中国戏剧的贡献，这方面主要是以这方面为主要功能的 主要内容的。今年呢是我国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诞辰110周年。那么我想呢，您作为一个梅兰芳纪念馆的馆长，肯定要担负很多的工作。那今年是不是也是挺忙的？ 今年呢应该说是比较忙的。因为各方面工作呢都比较多。纪念馆呢已经十几年没有进行这个成规模的修缮。为什么呢？考虑因为各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又是一个文物保护单位，所以呢对修缮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又是梅兰芳先生最后十年在这里居住的这么一个故居。还有很多的纪念活动，有很多的出版物，你比如像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梅兰芳先生的唱腔集锦的出版工作，这个任务是非常大的，这个工作量也是非常大的，方方面面的人力物力投入也是相当多的。你比如今年我们这个按照文物法的规定对纪念馆进行了全面的整修，就是为了这个在10月22号以前一定对外开放，有一个崭新的面貌。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唱片的出版工作历时3年，也是一个非常繁重的，人力物力投入非常大的那么一个工作。比如说10月22日，在美术馆举办了梅兰芳先生的藏品展。这个也是，经过将近1年的筹划，22号这一天对外正式的。展出 已经展出了， 展出了。 那么梅兰芳纪念馆呢，收藏了很多梅兰芳的一些文物啊。目前保存的这个现状是怎么样的？都是一些原物吗？ 这个纪念馆所收藏的这些物品，就是1962年，在梅兰芳先生逝世1周年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提议，在今后国家经济条件好转的情况下。成立一个梅兰芳的这么一个纪念馆。梅兰芳的夫人傅芝芳和他的子女在1965年将3万余件珍贵的文献史料捐献给了国家，这样呢就是65年以后就文革了，这个工作这个事情就停滞了。到了83年正式对外开放了。现在呢我们收藏到的梅兰芳先生的这些史料的东西一共是10几大类。是全部都是梅先生生前收集收藏的这些物品，包括他生前使用过的比如说办公的桌子、书房，包括客厅的这些家居的摆放，都是梅先生的原物。 应该说有3万多件，而且分十几大类。那现在应该说还是保存完好。 应该这么说，除了在文革期间，保存的条件这个不好，因为放到有一个机构的地下室。这样也免于这个毁坏嘛。总算是保存下来了。 保存下来，也是挺不容易的。 非常的艰难。 这么多年了。 对。 那很多人呢也为此呢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呀。 应该是。 那这回10月22号呢已经开始展出了，这个各方的反响怎么样啊？ 应该说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梅兰芳先生这些书画藏品，是继吴昌硕以后近代的这些名家的作品都有，而且每一件作品都有上款。我们讲的上款，你比如吴昌硕先生专门绘制的梅花，赠给了梅兰芳先生，里面有很多故事。你比如说这个在底下于右任先生还提了很多的款。你比如说徐悲鸿先生从这个1918年回国以后， 然后梅兰芳专门为梅兰芳先生绘制了一幅《天女散花图》。这幅作品应该说在徐悲鸿先生这个绘画作品当中也是上品，也是精品。你再比如说梁启超先生赠给梅兰芳先生的八条屏书法，一个经文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书法作品，就是通过这个展览可以看到大师与大师之间的这个交往，这种友谊， 对，应该说很多都是真品了， 都是真品，都是真品。 我想呢，这次咱们纪念梅大师110周年这个诞辰的活动非常多。那其中呢，咱们提到这个梅兰芳唱腔集锦呢，也是非常重头的一个内容。那这次出版的梅兰芳唱腔集锦呢，有很多都是馆藏的老唱片。目前呢，馆里收藏了多少这样的老唱片呢？ 馆里现在因为这个有些东西很难打开，有几千张。 几千张， 对，几千张这个胶木的这种过去那种老的唱片， 效果应该还是可以吧？ 有的已经非常不好了，因为我们在这次因为3年的整理过程，你比如说有的老胶木有这个大家的爱心捐献给纪念馆的，可能你比如说像《霸王别姬》这一张，它一共是6张，这一个和杨小楼先生。的这个唱，他呢其中就有2张就是坏了，坏了怎么办呀？我们通过各方的力量，是吧，找朋友，找对我们这个事业的这个爱好者，是吧，支持者，请他们呢来支持这方面的工作，拿出来他们心爱的物品，我们呢重新进行呢这个修整，重新通过现在的这种技术，把它这个记录下来，你比如像这类的就是这样， 再重新整理， 再重新整理。 那说到这个梅兰芳唱腔集锦呢，咱们放一段这个你们出版的这个梅兰芳集锦当中的收录的唱段好不好？ 好的，好的。 那么先来听在这个集锦当中的第一段，叫女起介。刚才大家听到的这段呢，就收录在梅兰芳唱腔集锦当中，应该说从声音上还是比较清晰的。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想请梅伟来谈一谈。 好的。 那梅伟呢是梅兰芳的曾孙梅宝琛啊，梅宝琛的孙子。 对。 而且呢现在就读于北京大学的中文系，自幼就受家庭的影响呢学唱京剧。那这次呢应该说是你全程参与了梅兰芳唱片集锦的整理工作。 对对。 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呢，你能说一说做了哪些工作？ 这一次首先我要非常感谢梅兰芳纪念馆，还有刘占文刘馆长，还有科技文化音像出版社的王社长给我的帮助，让我参加这次这个整理工作。当然我不是自己一个人整理，这里头还要提到一个人，是我的姑姑梅伟文，她和我一起做了这些整理工作。我们首先呢，就是也用了将近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然后搜集了很多那个他的那个唱腔的曲谱，因为这回做的是一个唱腔选集，所以说我们想把这个做成一个什么样，做成一个观众既可以听又可以看也可以跟着学，做成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曲谱是有限的，就是说很多这个 CD 中包含的这个曲目我们这个曲谱没有找到，但是其中包括了已经找到了有近30出，这个经典唱腔的曲谱，就这样。 那应该说这个整理过程当中还是挺艰辛的啊。 啊， 我知道这个梅大师一生呢出过很多的唱片，同一个剧目呢就有不同的版本，而且有不同的年龄段的灌制的唱片，演唱的状态和唱法都是不大一样。 对对对。 那我想你们在筛选的时候呢，是依据什么样的这个标准来进行选择的呢？ 首先呢，因为这个我曾祖父梅兰芳他在录唱片，他这个唱片是从1920年就开始灌制的第一张唱片，一直灌制到《穆桂英挂帅》，就是他的这个最后一段唱腔。 嗯， 他这个唱片，刚才刘馆长已经说了，光馆藏就已经有3000多张。 嗯， 那么我们是怎么做的呢？就首先第一要看它的音质。 嗯， 就是很多唱腔，很多这个老唱片，它那个音质啊不是很好了，因为时间很长了，而且有时候会有那种爆音，或者是噪音很大，哗哗哗那种噪音很大。然后我们呢就是说找到了很多，比如说像找到高庭唱片公司的，找到胜利唱片公司的，然后找到中唱，然后还有找到这个百代这些唱片公司，他们都为梅兰芳先生录过，比如说都录过这段《霸王别姬》。然后呢我们就从中选取一段效果最好的，就是可以说就是没有，就是说相对来讲效果比较好，而且噪音比较小，然后声音呢又比较能够保持它的还原度， 嗯， 这种唱片，然后我们首先要收录它。然后第二就是说要整理收集，比如说像这个凤还巢这一段，凤还巢它是从一开始的西皮慢板，然后到后的南梆子，然后有一段西皮摇板，然后有一段原版加流水，然后最后是跟那个木居易一块唱的流水。一共有5段唱腔，但是它这个5段唱腔是分别处在不同的位置，就是说这整个这出戏它不是一下唱下来的，就是处于不同的位置。然后我们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个不同的这个唱腔把它整合在一起， 嗯， 就是说让观众朋友让听众朋友们听了以后呢，就是更加直接就能听到这个唱腔。 嗯， 而且有的唱腔啊，它这个比如说像高庭公司，他就给你收了一段那个原版加流水， 嗯， 然后胜利公司呢又给你收了一段这个慢版，然后像这个百代公司呢又有南梆子，然后像这个但是还有一个现场录音呢它里头有摇版，然后我们就把这几段合在一起，然后这样的话就把整个的这一凤凰巢里所有的唱腔都收录进去了。 嗯， 所以说等于说这个我们这个做的这个 CD 的这个唱腔集、嗯、它是一个怎么说，一个是音质要好， 嗯， 第二它是一个这个就是很齐整， 嗯， 就是说中间的对话对白我们把它去掉，就要它经典的那段唱腔，等于说是这样做。 嗯，首先就是音质好啊，应该说你们这个集锦呢也是梅大师的一个风采的还原吧。 对对对。 啊，尽量能够表现出梅大师当年的这个风采。 对对对。 啊，其实做起来也挺不容易的，你多少年了。 是。 啊，真是我觉得你们对喜欢梅大师的一些这个什么戏迷朋友啊，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儿。 不敢 啊也是造福人类的事儿。 嗯 嗯。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听一听这个专辑当中你们收录的一段梅兰芳先生演唱的是《霸王别姬》。 好， 我们再听一听。 Thank you. 听众朋友，那么刚才呢，大家听到的是梅先生演唱的一段《霸王别姬》。好，今年呢是我国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诞辰110周年。那么刚才呢几位呢，应该说除了啊王先生还没有跟大家交流，其他两位呢都跟大家说了说，尤其是这个刘先生呢谈了谈这个梅兰芳纪念馆的一些情况。那么有些朋友就非常的这个感兴趣，也特别想去参观一下。有些朋友就问到梅兰芳这个纪念馆的位置以及开放时间是怎么样的？ 梅兰芳纪念馆呢，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护国寺街9号，就是我们护国寺的东口，就是人民剧场的东边。开放的时间是每周二到周六上午9点至下午4点。周一呢休息。 每周二到周六上午9点到下午4点， 到周日 都是。到周日， 对， 都是开放的， 对 啊。那么，如果呢，您想去参观梅兰芳先生的纪念馆呢，可以这个点就来，就没问题了。另外呢，如果您对于这个梅兰芳唱腔集锦有什么问题要咨询，您可以呢通过短信平台的方式呢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如果您是联通用户呢，您可以发送到8821876；移动用户呢，您可以把短信发送到08821876，问任何问题都可以。我们的嘉宾呢是愿意作答的。 对， 那说到这个梅兰芳唱腔集锦呢，我知道这一共呢有20多盘， 对， 而且呢现在呢据说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已经到了这个最后压盘的阶段，好像最近在市面上就能够看到了。那我知道呢，这次咱们弄的这个梅兰芳唱片集锦呢，也是耗资100万，历时3年的这个时间，应该说投入非常大。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呢，咱们请这个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的社长，也是出版方的代表王长英先生来说一说。 好，这个说起来，这个做这个项目啊，因为我和这个梅兰芳纪念馆的刘馆长呢，是老朋友。这个最早认识呢是梅兰芳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应该说当时呢我们也做过一些合作。当时他就给我介绍啊，说的这个梅兰芳纪念馆呢，这个有很多梅先生这个生前的很多的文物，其中呢就是谈到了这个有好多老唱片，几千张老唱片。这个我呢一直老是这个记在心里头。应该说呢，这个梅先生的是这个京剧大师是吧？艺术大师，这个应该说他这个保存下来这些文物，应该说最珍贵的是应该是他的唱腔。这个因为听这个刘馆长说呀，这个因为当时呢录制的条件，包括他的载体呢都有一定的限制，一般多数呢都是78转的或者33转、33.31转 的 这样的这些唱片，胶木唱片。这些唱片呢，这个时间过长啊，它有这个变形，这个声音呢就有些失真，这个长时间呢，这个可能呢就这个应该说对这个我们这个艺术的这些唱腔啊，这些可能就有些这个 损坏了。 对，损坏了。正赶上呢就是说今年呢是这个梅兰芳先生呢诞辰110周年，所以前两年呢我们就在一起呢就磋商了怎么样呢能够呢使这个梅先生这个艺术的这个声音呢能够呢长久的保存下来。应该说呢，这个对这项工作呢国家是很重视的。做这个事情呢很复杂，我们历时了三年多时间。应该说呢，我们首先是我们的这个中国出版集团呢，这个知道我们的项目以后呢，向国家申请了这个专项基金。应该在这个项目呢，应该说是中国出版集团，这个包括财政部，这个另外呢，这个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呢，都给了很大力的支持。 哦，国家给予大力的支持， 才使这个项目呢能够做下来。因为这个项目呢它不光是一个做一个文艺的一个专题，而它是一个呢就是牵扯到它的一些高科技的一些东西，和本身呢是一个很浩瀚的一个工程， 所以这个集锦的这个最后做成呢，应该说呢，这个我刚才讲的是国家这方面。另外呢，我们应该说呢，我们这个集锦呢，这个总顾问、总编审是梅葆玖先生。 哦， 哎，这个最早呢，这个我们的梅兰芳纪念馆就和他商量，他很支持，他感觉这是个好事，这个所以呢，他呢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工作。另外呢，就是我们呢，这个应该说呢，这个梅家的这个应该说他的家属吧， 嗯， 另外呢，这个经济界的专家都给了大力支持， 嗯， 特别是呢，这个中国经济院是吧？北京经济院，哎，是吧？ 两家， 给我们的支持是很大的， 确实国家领导啊，还有这个国家的经济院呢、啊、另外这个梅先生的家属各方人士都是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给予了关注。所以咱们这个应该说梅兰芳唱腔集锦呢出版还是比较顺利的，虽然说耗时比较长一些。 对对， 嗯， 这个集锦呢，现在是我们是这个有两个主要的三个主要的部分、 嗯、 一部分呢主要是唱腔。唱腔呢，一共是我们大概是1000多分钟， 嗯， 42出戏，20张这个 CD 盘， 嗯， 这是一部分，这部分呢是耗时最长，这个技术含量也比较高的，等于呢我们把原来的胶木的这些唱片的唱腔，这个通过各种的修补，反复的这个由专家去鉴定，然后呢转成数字的。然后呢转成这个现在这个 CD。 嗯， 另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出了还有两套书，一套书呢是这个梅先生呢这个生前的这些他自己画的是吧，这个、 藏品、 嗯、这一些这个脸谱，京剧的脸谱，这个很 还有戏画， 戏画很漂亮的，这是一套呢是两册书，另外还有一套呢就是这个刚才这个曲谱 ， 曲谱就是这个简谱啊、嗯，就是因为你这个京剧嘛，最后的准确性还是要靠这简谱，最后 记谱则记下来。 对对，这也是呢，这个一套两册，全是彩色的，是吧？ 而且是线装的， 线装的， 嗯、 很精美的。另外呢，还收了一张的 DVD， 这 DVD 呢，主要是集中了这个梅先生的生前和这个他的艺术的这个道路和一些呢。这个应该说在各个不同的时期他的一些活动，应该说呢基本上这个体现了就是他的这个整个这个艺术啊和他的这个生平的过程， 嗯，就是能听能看能学， 对， 嗯，哎呀，真是给喜欢梅派喜欢京剧的一些戏迷们呢，真是一个机会啊，一个享受的机会啊。嗯，那说到刚才您说啊，这个梅兰芳的唱腔集锦呢，一共有20多盘，那为了便于大家呢，能够收集的时候，这个有一个指导性的东西啊，我想请梅伟呢来介绍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唱片当中是如何进行分类的。 嗯、哦，这个唱片一共分了。怎么不应该是八类吧？ 八类 应该是、 嗯， 包括这个梅先生曾经唱过的传统戏， 嗯， 然后包括他的青衣戏，包括这个他唱过的这个古装新戏， 嗯， 然后服装新戏，然后还有这个花山戏， 嗯， 对儿戏，然后这是几类了？ 这就已经是五类了，传统戏、古装戏、服装戏、花儿。什么？ 那个 花山戏，还有这对儿戏， 对儿戏、 嗯， 然后还有红楼戏， 嗯， 然后还有这个吹腔戏，对，这是一种唱京剧演唱的方式， 嗯， 然后还有昆曲， 哦， 等等这些方面。 那这么算的话呢，就等于是有八类， 对， 八大类就完全是包容在这个20盘梅兰芳的唱腔集锦当中了， 对对对， 嗯。那我想呢，下面咱们是不是一起来听一段呢梅兰芳先生演唱的《穆桂英挂帅》。 刚才呢，大家听到的是梅兰芳先生演唱的《穆桂英挂帅》。我知道咱们这个梅兰芳唱腔集锦呢，一共有20盘，这20盘当中呢，涉及了梅大师呢他在不同时期啊，而且涉及的一些不同剧目，应该说呢，类型很多。比如刚才呢，这个梅伟呢已经介绍过，在这个专辑当中呢，涉及到这个梅兰芳先生演唱的传统戏、古装戏、服装戏啊，还有这个花山啊、对儿，还有这个红楼戏、吹腔戏、宽曲，等等啊，一共8大类。那这每类当中呢都有代表剧目，能不能介绍一下？ 这个传统戏啊，就是等于说是因为京剧是徽班进京很早，那么就是一直传下来的戏，然后包括像一些像玉杯亭啊，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传统戏。 传统戏玉杯亭收录了。 对，然后这个像花山戏，就是比较典型的，同时也是对儿戏的一个代表，就是做工。 做工 现在还很多人也在很喜欢唱这段，包括最后那段听他言，就是这个铁镜公主跟那个谁，跟那个他的驸马一块儿唱那段戏， 非常过瘾的一段戏。 对，还有像红楼戏，就是现在不是有很多人都不唱了，包括这个黛玉葬花、俊袭人啊，像这些戏都是比较典型的红楼戏，也是我的曾祖父梅兰芳先生首次把这个，是他首次把《红楼梦》的这个里面的故事放到京剧当中。然后包括这个古装新戏，就是像这个洛神，像《天女散花》这个像《天女散花》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这个古装新戏，他这个他首创了这个绸舞，就是甩水袖，它那个水袖比这个一般这个京剧的水袖要长很多，那么甩起来非常漂亮，这也是梅先生首先创造的。然后像这个服装新戏呢，包括这个一缕麻啊、邓霞姑，像这些戏都是当时梅先生把这个当时他发生的情况，不是古代发生的事情，他这是就是当代发生的事情，给他编演成了京剧，然后也是做一个创新。然后像吹腔戏，所谓的吹腔呢，就是可以说就是吹腔就是用笛子，就跟昆曲差不多，就是伴奏的方式呢跟京剧不一样，但是它也是京剧中的一种，然后像这个齐双会，然后基本上就是吹腔戏的代表，就这些。 应该说都是一些这个梅兰芳先生的一些代表剧目了。 对，代表剧目。 当然这当中呢，由于种种原因呢，也是选择的时候呢，也是多方考虑了。 对， 我想呢，这回咱们梅兰芳唱腔集锦呢，好像出的这个版本也是不一样的啊。 对， 关于这个版本的情况呢，咱们请王长英先生介绍一下。 好。 现在呢，我们准备这个梅兰芳这个集锦呢，准备出3到4个版本。现在呢，有2个版本呢，已经应该说到11月份，因为是面世了，要上市场了。第一个版本呢，就是这个叫这个典藏，这个 典藏版， 典藏版。这个呢，应该说呢，这个我们比较下功夫。外包装呢，完全是用楠木刻制，这个做成的，把这个 CD 和这个图书，放进去以后，这个融会贯通，应该说是古色古香的，当然说了，它的这个价值也很高，这个它是这个发行的是限量的，我们现在因为这个。做这个东西呢，这个比较费时，我们呢准备就是99套， 就99套，有这个保留的价值， 珍藏价值。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叫这个国粹这个精藏版是吧？这个呢，应该说呢，这个应该说这个内容基本都是和刚才那是差不多，但是包装上呢就相对要简单一些，但是呢这个也应该说是这个一般的我们的这个图书馆呀，我们的这个京剧爱好者呀 和这个愿意收藏的呢，也是应该说一个是也是精品， 嗯， 这个 也是精雕细刻。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应该说呢，这个我们这个经济的观众嘛，大多数票友， 嗯， 我们呢也考虑到这方面呢，我们做一个简装版。 嗯， 简装版呢，这个当然说了，这个 CD 和 DVD。这个以及这个内容呢没有什么变化， 嗯， 这个大家放心，这个录制啊，这个也这个我们的这个制作啊，这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嗯， 但是呢，书呢，可能就一个很简装的一个书， 嗯， 因为我们的那两本书呢，都是完全是用宣纸这个压制的， 嗯， 很精美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要降低它的这个价格呢， 成本呢 、嗯，我们可能这个书呢。这个可能就有一个简装版就可以了，嗯， 那就是说咱们是分三种形式啊，这个有典藏版、精装版和简装这么三种形式。 对， 那么根据您不同的要求呢，可以做一个选择。 对， 啊， 对 对, 对， 比如说第一个这个典藏版呢是有珍贵的这个珍藏价值的。 对对对， 嗯。那朋友们呢可能也问到了，比如说138尾数是3429的朋友问到，他说现在什么地方能够买到梅先生的这个唱腔集，售价到底是多少？现在可以透露吗？ 因为这个10月22号呢，我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嗯， 应该说呢，这个极品的这种我们的定价是在20000到30000之间， 嗯，就99套， 就99套、嗯，这个精装版呢，在3000块钱左右， 嗯， 3000块左右，这个简装版呢，我们考虑是在这个500-600块钱、 哦，就老百姓能够接受， 对对对对对， 嗯，啊，价格是这样的，那什么时候能够在市场看到呢？ 前面两种呢，应该说呢，到今年的11月份，在市场应该能够看到。 嗯， 但是呢，这个珍藏版呢，这个呢，可能市场上就见的比较少。 嗯，我估计可能一出来大家就抢， 对， 一抢而空了。 对，如果是真是一个这个想收藏呢，有这个兴趣呢， 嗯， 可以直接和我们的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去联系。 嗯， 这样的话呢，他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的。 嗯，好的。那么应该说呢，梅兰芳纪念馆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呢，为了纪念戏曲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诞辰110周年，缅怀大师对于我国民族文化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啊，抢救梅兰芳先生留存至今的一些珍贵音乐和唱片资料，经过3年的搜集整理，出了这个梅兰芳先生大量的珍贵的老唱片。那这部梅兰芳唱片集锦的出版呢，应该说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推动经济的神奇魅力和精华有着巨大的意义。应该说梅兰芳唱腔集锦呢，将同一代宗师梅兰芳先生一起在人们当中广泛传颂和流芳，为弘扬民族文化的精华、推动经济的神奇魅力再添浓重的一笔。好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几位嘉宾呢跟朋友们做了一些交流，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梅兰芳纪念馆的馆长刘占文先生，另外呢，感谢梅兰芳先生的曾孙，梅伟先生，以及呢，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的社长、出版方的代表王长英先生。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就梅兰芳先生唱腔集锦的出版，我们采访的有关人士的录音。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请您欣赏两位上海的梅派旦角演唱的节目。梅兰芳先生创立的京剧梅派艺术和梅兰芳在上海的艺术活动有很大的渊源。梅先生早年第一次去上海演出，上海在那个时候剧场舞台设施的先进给年轻的梅兰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梅兰芳第一次挂头牌也是随老生王凤卿去上海演出期间发生的。从这之后，梅兰芳频繁地演出于京沪之间。30年代初，

听众朋友，杨婉农、李炳书演唱的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今天请您欣赏一组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京剧旦角演员演唱的节目。听众朋友，五十年代初，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发展，国家在北京和上海等地陆续建立了一批戏曲学校，培养了一大批京剧表演人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其中几位的演唱。刘秀荣是中国戏曲学校第一届的毕业生，曾经得到王瑶卿先生的亲授，他唱念俱佳，文武全面发展，是一位难得的王派优秀传人。请听刘秀荣演唱的《珍珠烈火旗》。刚才是刘秀荣演唱的《珍珠烈火旗》，接下来请您欣赏杨秋玲演唱的《杨门女将》。杨秋玲毕业于中国戏曲学校，她台风端庄大方，演唱颇得梅兰芳的神韵，以一出《杨门女将》而红遍全国。请听杨秋玲演唱的《杨门女将》选段。 刚才是杨秋玲演唱的《杨门女将》。听众朋友，在北京，除了人才辈出的中国戏曲学校之外，还有一所北京市戏曲学校，它的前身是京剧艺人在解放初创办的艺培戏曲学校，后来由人民政府接管。北京戏校汇集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京剧艺术家，比如王少楼、李金红等名教师。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北京戏校培养的两位京剧旦角演唱的节目。先请听李玉福演唱的《雏凤凌空》。李玉福宗法梅兰芳先生的梅派。刚才是李玉福演唱的《雏凤凌空》，最后请听孙玉敏演唱的《杜十娘》。孙玉敏曾受教于赵启霞、李金红等名师，又得到张君秋的指点，是一位青衣、花旦两门抱的优秀人才。从北京戏校毕业以后，孙玉敏又拜在了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的门下，成为荀派的优秀传人。请欣赏孙玉敏演唱的荀派悲剧《杜十娘》。